咁严格云。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寒冷嘅天气。上昼十点，位于南海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南沙嘅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台，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方健儿。想好好过生活，除了要身体健康之外，精神健康都相当重要的。所以精灵一点不时会请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教大家认识和管理好你的情绪健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精灵一点，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鉴于近日外佣宿舍有多名外佣确诊新冠肺炎，政府为全港近400万名外佣提供一次免费病毒检测，措施系咪足够呢？有冇需要强制全港外佣做检测呢？疫情期间，雇主同外佣点样商讨工作安排呢？双方点样协商外佣假日外出定系留家抗疫呢？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晏昼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苗方面，政府已经跟两间药厂达成疫苗的采购协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有疫苗这个肯定是好消息的，就我觉得市民真的要用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去谂，咁千祈不要将疫苗这些数据或者接种就将它政治化。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hey， 早晨，早晨。咁啊，而家咧就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喺坐喺我对面，大家都系戴住口罩噶啦，就系、是、马鼎盛，咁啊加埋小弟马恩智啦。咁另外就喺电话里边咧，就有阿万玉麟，喂， 系早晨啊，马 Sir， 早晨，马老师，早晨。 系嗱，开始我哋节目之前咧，要提提大家啦，呢啲都循例，我哋一定要讲嘅，就系而家咧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另外咧亦都发出呢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小心啲啦，出边都几大风啊，我一路翻嚟嗰阵时候吓。好啦，咁啊嗱，今日咧就每一即系如果听惯我哋嘅节目咧嘅听众都会知道噶啦，每一年咧都20几年噶啦，呢、這个节目都有，就系、是、到12月最后两个礼拜日啦吓，我哋咧就会开放个电话嘅，就希望大家咧啲听众朋友咧赐啲节目嘅题目俾我哋啊。 咁咁多年嚟咧都係啦。咁我哋啲題目咧就但係加啲聽眾朋友點唱咁點嘅。然之後咧就經過安排之後咧，就明年咧就一個一年有52個禮拜啦，有50個禮拜嘅題目咧，就由佢哋俾我哋噶嚇。咁你哋大家朋友咧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咁個電話而家就開放噶啦，隨時可以打電話入嚟咧，同我哋傾兩句嘅，啊，俾啲題目我哋。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上 Facebook 啦，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嗰度留言噶。好，咁今日咧就开始啦。咁万玉伦，首先问下你先啊，你又听咗又做咗广东广西好耐啦一段时间啦。系，咁有咩题目你可以赐俾我哋咧？ 哦，咁样啊，嗱，赐就唔敢，不过就大家分享下啦，倾下偈啦。咁咧就近期咧，我都有少少即系对社会啊，对各方面咧都有少少留意啦，少少感触。就其中一样咧就系。掀起一個近期一個移民潮，好多人討論啦。實際有幾多人真係今年出咗未有數字睇到，但係好多。其中一樣咧，我關注到或者我喺英國啲朋友見到咧，就好似好多人提出啊 BNO 去英國咁樣樣啦，係嘛？咁呢樣嘢係都係對香港嚟講都係大事嚟嘅。咁我身邊啲朋友咧，亦都好多咧係真係準備喺2021年咧就去英國生活啊咁樣嘅。咁我咧就令我諗起另一樣嘢喎，即係一個小題目，去大家傾下咧，就係、是、香港點解有今日咧？咁我咧就令我想起我童年時候、中學時候70年代嘅時候，嗰十年咧，我就都時時都記得一位英國人，就係、是、麥理浩當時嘅總督。佢咧就係1971年嚟香港做總督咧，好似係做到1982嘅。咁而咧，佢喺期間當然有好多嘢做咗啦。咁點解我想提佢咧？因為我本身嚟講咧，我就喺金融業服務嘅，銀行業服務嘅。咁啊，對經濟咧就係、是、比較可以講參與多啲啦，嚇知多啲啦，生活上都係接近啲嘅，工作上啊咁都係接近啲嘅。咁香港。今日嚟講都始終係高居世界頭唔知第三定第四啦嘅金融中心地位嘅，因為呢個係計分嘅，年年計分咧，好似係到今年咧跌咗落去第六位嘅，好似嚇。咁但係嗰個自由程度啊，即係資金啊各方面咧，始終都仲係好暢順嘅。我哋睇唔到話有咩大嘅問題，到今日都睇唔到。而咧點解搞到可以有今日呢個地位咧？其實當日咧，我好覺得咧，就係、是、麥理浩咧嗰11年嘅工作，或者佢嗰個建設啊，佢嗰個遠見俾香港咧啊，奠定咗一個好好嘅基礎。佢啊嚟香港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喺暴動後啊，咁咧百廢待興嘅，係嘛？喺70年代初，咁我記得我童年時候咧，係香港政府咧就搞咗2次香港節。香港節咧就係一啲嘉年華會，免費俾市民去玩啊，喺皇后像廣場睇下表演啊，咁希望就係團結翻個社會喺暴動後咧分裂咗，希望團結翻。咁而拜倫子就係、是當時嘅總督咧，其實拜倫子亦都睇到香港嘅問題喺邊度嘅。 係啊，萬生啊，啲問題咧就好多，我哋只係點一個問題，然後我哋 發揮下。 唉，慢慢再有時間，一日拼都未遲。 係， 好。 咁你想講乜嘢咧？講香港節啊，講香港歸屬感啊，香港 節題目係點定啊？ 唔係，可能講遠咗啦。多謝啊！我就想講咧，即是呢十年嗰個建設，71至到81呢十年咧，香港嗰個建設咧，譬如地鐵啊、海底隧道啊、啲大學啊，或者教育啊、10年房屋啊。最重要就是 ICAC 廉政啊，咁都系喺呢十年即系、麥理浩時代。 好啊，咁啊，不如即系就香港起飛十年啦，定個題目點啦，好唔好啊？ 係啊， 好。 即系呢個就係歷史嘅。咁啊，通常我哋啲題目咧就有啲即系比較上 形而上啲。 係，即系我哋嘅主旨咧就係話從現象看本質啊嘛，所以好多時候咧，係好似上一次上個禮拜你哋係咪講政棍啊？啱啊，丁成， 我冇讲 喎。啊，你冇讲啊？喂，不如你讲，你讲下啦。政棍揾你讲唔啱。 唔系，我即系如果揾我建议嘅题目咧， 系 就叫做骗的诱惑。 吓、啊，欺骗个骗、啊。 欺骗个骗。 系。 骗的诱惑。 系。 啊，咁啊，古今中外欺骗咧系一个大话题嚟嘅。 系。 系。 我哋唔去正面或者负面讲呢个欺骗。 系。 啊，但系即系欺骗。点解佢会系一个永恒嘅话题呢？点解每日每时每人都会接触到，甚至你会去进行一啲欺骗？ 吓、啊， 欺骗系有啲善意嘅、哦。喂，马恩赐，我见到你今日真系气色麻麻地，但系我唔会咁讲嘅。 系 吓、啊，我诶几、欸、精神啊咁。 哇，咁你即系呃我啫？ 唔系，亦都唔属于日行一善。 哦， 即系呢啲属于礼貌。 哦。 系嘛？ 唔系呢啲呢啲咧就即系通常鬼佬叫做白色方言啊嘛。啊，即系方言有啲系黑色嘅，即系害你嘅。 系 啊，即系叫你话走去买伦敦金啊，嗰啲就害你嘅。有啲咧就头先你讲嗰啲就叫白色方言，即系话咧讲讲句嘢令人咧即系好过啲嘅心情愉快啲，咁呢啲就叫白色方言。 仲有一啲咧系 即系明天会更好，呢啲咪白色方言。 或者等于医生咯，医生都唔系个个都话俾你听嗰个症噶嘛。 哦，唔系，仲有一样叫风水佬啊，即系睇，命相佬咧，即系嗱，我觉得 系职业方言。 咁样，我就接，即系都接触过一啲嘅，即系有啲咧就业余噶啦，有啲系半职业噶啦，认真职业嗰啲我就唔系话好熟。咁佢哋有两派嘅，有一派咧就觉得话，即系你君子就问空不问吉， 系啊， 系嘛，咁即系话咧有啲乜嘢佢一睇到你个命相或者运程觉得唔好嘅咧，佢提点你。但系咧，就會用一個比較上好輕温柔啲嘅態度啊，所謂即係你唔好講得，喂，你今年都危險噶啦，就快即係死期將至啦，咁你唔會咁講嘅。佢只係話，你今年咧可能喺身體嘅健康方面有啲問題啊，你樣樣小心啲啦，諸如此類。 佢用嗰個方法咧，比如咁講 嚇， 嗱、啊，買一次你嚟問我，我係嗰啲算卦佬， 係 啊，你啊，君子問空 係 啊。咁我话咧， 吉嘅唔使讲啦。 啊，我话你想问身体健康、寿命嗰啲系嘛？ 系啊， 你咧就天生就长寿嘅。不过咧，不过咧， 系 你69岁咧就有个有个氹， 系 你个氹揽得过去100岁啦。咁即系话俾你听，你牙烟啊你。 即系你今年小心啲啦，诸如此类。 咁呢句唔算方言，呢句只不过系语言艺术，语言艺术。 系 方言咧，即系方言。首先一个就系嗰个讲大话嘅人，佢系主动嘅，系有意嘅定系无心嘅？呢个分两样。 嗯， 仲有一种咧，系佢讲呢个方言咧，想 有冇目的嘅？ 目的实有嘅，即系想对方啊。系。想對方係點樣做？ 係 呢個又 唔係，所以呢個騙嘅誘惑，你呢個題目咧、就係話你講一啲方言出嚟咧，係希望自己能夠獲到啲著數嘅。 唔係，我呢個題目點解叫佢唔係騙？我題目係騙咧，就頭先好似你咁講。 係， 我個題目叫騙的誘惑。 哦， 即係誘惑，即係話你要行騙咧，佢有啲動機嘅。 嗯， 有啲動機嘅。 係啊，係啊。 你由於行騙， 係 得到咩好處？ 哦、 或者有 喂钱眼女人讲晒噶咯， 唔 止啊。 嗱，比如讲你系老细， 嗯， 我系下属， 系， 我唔想你衰嘅， 系、 啊，但系我又知你即系脾气麻麻，你如果即系直不甩讲咧，你接受唔到， 系， 咁我反而咧就唔系我嘅初衷， 嗯， 我真系想你好嘅， 嗯， 咁我又要转个弯， 哇， 系啊，我 做老细做得咁委屈啊， 啊，喂。是你衰格，所以我唔敢同你讲真话、啊，系嘛？如果你 系请佢咧， 从间如流嘅话咧，我当然就直讲啦、 哦， 但系你唔受得啊嘛，你弱小心灵啊嘛， 哦哦、 即系你大人对细路仔都系咁噶， 系 成日你同佢讲嘅唔一定系实话噶，可能系谎话噶。 這個呢个咧，阿老师、马老师两位前辈，即系咧。這個呢我在工作上呢都成日遇到這些情況的。有時呢這個可以說呢就不是說欺騙的，我覺得就是婉轉一點，將件事婉轉一點，等看看對方接不接受到或者領不領略到。那個後果呢真的發覺好過直不甩講出去的。 哦，這個就是 你小孩子， 這個語言藝術啦，另外一個題目來的。 畫畫。 你畫大肥佬啊，咁結果佢畫咗個瘦嘅。 係 啊，咁你如果直情係咁講咧，可能對佢嘅教育唔係有好處啊，或者啦。 係啊，而家 咁你就話，誒幾好喎、啊，畫得幾似喎、啊，有創意喎、 啊。係。 不過你係咪即係學咗畢加索咁咧？ 系啊，系啦、啊，系啦、 啊，即系呢啲，你话语言艺术又得，其实你系呃紧佢嘅。 系 啊，细路仔，特别系今天嘅细路仔啊， 系 只只都受赞噶嘛， 唔受闹嘅。 闹 系， 喂，你讲得唔啱听都唔得，唔系闹啊，而家边敢闹佢啊？ 哇， 哇，争啲报警啊！你闹佢， 唔系你打就报警啫，闹都准。 你闹佢个老豆报警啊！ 所以就佢好伤噶嘛，即系 hurt 佢，哇，咁样 hurt 佢， 好严重嘅事，即系校长听到都震惊嘅，即系呢啲样嘢。 系， 不过咧，有时咧，大人细路好，上司下属好咧。讲一样嘢咧，真系未必好嘅，即系有阵时系未必好嘅。有时讲咗亦都未必有用，系嘛？咁你点啊？可以改变到咩？有阵时未必改变到，但系用呢啲方法咧，如果刺激到佢谂下，可能仲好啊！即系我真系成日都遇到呢啲问题。 特别系你喺一个暴君或者暴政之下生活咧， 系 你系被逼讲好多方言。 系 啊，如果唔系的话咧，你就会俾人温馨提示噶啦。 哦，咁呢个就中文有句说话，就都要解释清楚两者之分嘅，就系、是、所谓唯心之言啊。唯心之言又唔一定系方言嚟嘅。 唯心之言仲唔系方言？ 诶，唔一定噶。 喂，你明知今日会落雨嘅， 系， 但系你由于即系要睇老细眼色，老细今日咧贺佢呢个五十大寿啊， 或者佢去打高尔夫， 佢已经布置咗好多靓女啊，着住小小布咁，你话俾佢听，喂，落雨喎咁 啊，唔好出海啦咁，系 你架游艇啫，点啊？ 出去大风大 浪，我一场高兴噶， 系嗱，咁呢个又唔系呃佢。话今日天气好，你话今日天气好，咁把老细出去海啦，咁呢个就系方言啦。 咁但系你唔够聪明，唔够聪明，根本就唔提天气。 系啊， 唔提天气，话你气息几好 啊？ 咁我冇讲大话， 可唔可以叫避重就轻啊？ 哦，咁呢个咧，吓呢个我都记忆中好似我哋又冇乜点特别。即係專題講 過，好啊，講第二個話題， 就變成所謂語言藝術嘅問題啦。呢、這個，唉，以前次官可能就講過嘅，次官最叻呢啲噶嘛，係、嘛？ 古靈精怪啦，佢一流啦。 咁另外一個咧，又由語言藝術咧，我又發展出嚟咧，諗到一個題目就叫身體語言咯。即係咧，中國人咧，我哋廣東人話叫睇人眉頭眼額啊。 係， 咪就係身體語言嚟啫。 身體語言咧，你呢個係叫面部表情。身體語言咧，有時即係啲即係差人啊，或者係即係法官啊，或者係檢察官啊，諸如此類咧，佢會睇你講大話嗰陣時咧，有啲動作嘅下意識嘅，你唔知嘅，但係如果佢係專業嘅嗰啲即係察言觀色人士咧，佢就會注意人嘅身體語言。 啊！以前我 即系等于周润发链啊，只戒指啊，咁诸如此类啦。 嗰啲人呃，嗰个系骗的诱惑嚟嘅，赌神又系骗的诱惑嚟，即系装个局等你踩落去啊！ 系啊，但系嗰啲系身体语言嚟噶嘛？ 啱。 比如讲，你讲大话眨眼啊，唔好眨眼。 唔系话戴咗口罩，我发觉成日都系会眨眼嘅。 因为你嗰啲热气喷 咗 上眼度啊嘛， 系啊， 再加上你老人家戴个眼镜。咁就形成一條通道， 系 啊， 嗰度慘啊，所以即係捱足。 咁啊，建議你使多少少錢買個面具口罩 嚇。 面具口罩咧，佢上面嗰一層咧係貼緊你啲肉嘅， 係。 你如果走氣咧，喺頸嗰度走氣， 哦， 啊，咁你就唔會眨眼。 哦，嗰啲要洗喎，嗰啲好麻煩 嘅。麻烦 系 啊，嗰啲你就唔会觉得只眼唔舒服啊嘛。 哦，咁但系即系身体语言其实咧好紧要嘅，好多时候甚至咧你睇譬如话我睇波就知啦。 系， 我成日都好中意玩一样嘢嘅，就系譬如话射十二码， 哦、 你就睇下嗰个球员行埋去射嘅时候嘅身体语言啊。咁而家仲好啦，分分钟佢整个大特写噶嘛。 互相呃嘅啫，互相呃。 唔系，咁你睇唔睇到究竟？即系你就可以预测到。究竟佢射唔射得入？ 其實你唔使諗咁多，都係諗三種諗法嘅啫。 係啊， 即係諗你係勁射中間，定係射兩角。 係啊， 係嘛？你就賭一鋪嘅啫。 係。 唔係你救嗰個，梗係賭一鋪啦。而家我哋作為 射嗰個，咪就係賭救嗰個去點樣呃到佢咯。 咁但其實大家 都係包錢揼嘅咋。 係啊，但其實大家都有一種咩咧？即係都有一種交戰喺度嘅。嗱、那個龍門咧，如果你係打慣嗰啲咧，一定如果你射慣十二碼，佢一定差唔多咧。以前已經做好曬功課噶嘛。 梗係啦。 啊，你左腳仔咁，你多數都係射咩噶啦？射我嘅即係。左腳射右邊啊，好少直射噶。 唔係咁啊，好唔專業喎、啊。 唔係佢直情係拎翻曬之前你射十二碼嗰啲，預先做好曬功課噶嘛。個龍門 專業球員，特別係前鋒球員咧， 係 老實講，如果要射十二碼，射四個死角都得嘅。 話啫， 真係啊， 好多唔得，嗰啲單蹄馬嚟噶。但 如果你講唔係係單腳， 係啊， 佢左腳或者右腳，是但係佢射呢、這個。龙门的四个死角咧，一定冇乜走盏嘅，系啊， 未必射到嘅。我睇咁耐都系， 你射唔到系你技术唔过关啫。 系咯， 佢系应该过到关嘅。平时练都唔知练几多万次啦。 平时练嗰时冇嘢 嘅， 即系因为你 咁，你心理状态唔得咯。 喺球场上面嗰个心理压力大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你輸緊一比零啦，自己隊波，突然間有個十二碼，哇！一定要射入，哇！射入就打和啦嘛。咁嘅時候個壓力又好大喎。譬如你贏緊四比零，走去射十二碼，好輕鬆咧。 最大壓力，最大壓力就係最後 即 係呢個 輪流射嗰時啊嘛。係啊， 因為嗰啲咧，你個隊友喺度啊。 此其一喺後邊啊嘛。 係咪即係 同埋你 前後後嘅隊友， 同埋你踢咗120分鐘嘅咯，分分鐘。如果你由開波一路踢到射十二碼分勝負，哇！即真係腳軟嘅喎，射到嗰度，即係唔係話你平時去練波嗰陣咁過癮。 你龍門仲腳軟啦， 啊龍門就唔緊要喎，冇人怪個龍門嘅喎， 梗係怪啦。 即係十二碼入就應份嘅嘛，唔入就你叻啊嘛。 到射十二碼就可能唔係嘅啦， 係咪啊？ 係啊， 即係當然 身體預言 係點啊？萬咗龍，你講 臨場咧，即使咁樣各位啊，即係臨場咧係即係好多時失準嘅，即係個壓力尤其。踢波咧，全球有啲重要賽事，全球直播啊，係嘛？現場都萬萬聲觀眾咧，好緊要。嗱，好似英式桌球 snooker 咁打咧，我以前都睇好多嘅。咁睇佢哋啲亨特利啊，邊個啊？以前 Ray Vidan 啊嗰啲，佢哋話咧練波咧，每日咧練八個鐘嘅佢哋，八個鐘咧個個練咧， 分分鐘十個鐘啊！ 咁犀利，桌球喎， 真係㗎。 所以佢哋咧。好多時唔接嗰啲表演賽 exhibition 咧，佢哋打，因為一接咗咧，損失咗練波嘅時間咧，可能下一次嗰個大滿貫杯咧就入唔到圍或者打唔。 喂，嗰條尾龍骨好大鑊嘅喎，你打一桌球咁樣攣喺度趴喺度咁篤篤篤篤八個鐘頭， 所以你睇 好多打好多打壞。 你睇桌球冠軍冇好路嘅 嚇， 冇好路， 冇好路真係 四十零歲已經係。開始下波路，走下波路。 開始下波。 哦， 你即管睇下， 即係嗰個叫脊 髓巔峰，巔峰狀態從28歲開始。 嗯， 係啊， 打到30零。 35歲，即係呢個係黃金時候。 哦， 係啊。 以後咧，你話齋，你啲骨都磨得差唔多啦。 唔係，反而視力咧就唔係好緊，即係視力都係緊要啦。我都好少見到打台波嗰啲係四眼嘅。 唔係。視力唔係緊要， 係啊，而係你嗰、那個 你打到即係亨特利嗰啲咁嘅水平咧， 合埋眼都得噶啦。 唔係，係感覺， 哦， 係感覺。你睇嗰啲 top 級嘅桌球運動員， 嗯， 仲要揾隻眼瞄下瞄下嗰啲啊，真係唔得噶啦。 唔係 做俾觀眾睇嘅啫，係嘛嗰啲？ 真係感覺嘅啫，一杆在手。老實講，桌球台有幾大啊？ 不過我見到佢哋嗰個身體語言咧，或者係反應力嘅，就好多時候休息嘅時候咧。都好多時候係捽眼嘅，好少捽鼻啊、捽耳仔，係捽眼多嘅。打完咧捽眼，撐大啊、協埋啊咁。咁佢哋練波嘅時候咧，其實147度一跳清袋咧，即係差唔多成日都做到嘅。但係出到場咧，頭先講足球一樣咧，係其好多時爭一 Q、爭一度啊咁樣失咗手嘅，所以就次次有個特別獎俾佢哋。即係臨場同練波啊，真係兩碼子嘅事嚟。系嘛？即系完全系唔同嘅， 即系等于考试一样啫嘛。 系啊， 学生考试一样啫嘛。 系啊， 即系门脱脚系嘛？ 吓，咁啊你考 唔到习系嘛？ 唔系以前我啲同学都话嘅，即系以前系兴填鸭式教育噶嘛，好多时候要背书噶嘛。哎，硬系去到即系考试市场嗰时候要你背，你就即系硬系唔记得，你又唔记得。 個心慌啊，即係僵慌啊，咁啊掟曬啲嘢出嚟， 心理狀態， 心理問題， 掟曬啲嘢出嚟。 有啲人就相反，有啲人相反， 係 就係即係一到。 危机有压力的时候特别 千钧一发的时候就激发了他的叫竞技状态、 哦、 就来了、啊、有些人呢是上场疯的一上场就癫了就来神了是 是、啊、这个又啱的这个又啱的所以现在呢现在都很兴的就是讲一样东西叫做什么心理質素啊，咁呢樣嘢咧就好多啲，尤其是而家啲咁有錢嘅球會咧，都會請個所謂心理學家啊，或者輔導員啊，就幫一啲球員咧克服一啲呢啲壓力啊，諸如此類嘅問題嘅。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就成個節目咧，仲有個半鐘頭咧，都係接聽。開放咗個電話嘅1872311，咁另外咧，各位聽眾朋友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啊，即係朋友嘅友，咁啊將你哋希望我哋講嘅題目咧寫低交俾我哋，咁一陣間咧喺剩落嚟嘅節目時間咧會即係揀一啲題目嚟簡單地討論一下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听日审议政府新一轮64亿元防疫抗疫基金注资拨款申请，政务司司长张建中话，将会同多名相关主要官员出席向议员讲解，期望能够尽早通过。当局会尽力简化申请程序，加快审批，让受重创嘅行业尽早得到资助。张建中喺网志话。64亿元拨款有55亿用作推出19项资助计划，加上之前宣布特别为旅游业推出大约6亿嘅纾困措施，整个支援系精准、具规模同针对性。佢强调，55亿元资助几乎系9月第三轮总金额嘅2倍，主要考虑到喺传统消费旺季实施社交距离措施，对多个行业打击严重。他说疫情严重打击本港经济，明白社会各界要求政府提供额外援助，但公共资源有限，不足以应付所有诉求，政府只能聚焦最有需要的企业和人士。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差不多禁住全球的人流，时间亦都相当长，相比 SARS 今次疫情对香港的经济有很大破坏。他欢迎政府推出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但希望再能够推出多一期保就业计划，因为部分企业并非需要停业的特定处所，但仍受人流减少影响生意。他表示每一波疫情差不多维持2-3个月，担心第四波疫情会持续到农历新年，預計有很多企業會很難捱。出席同一節目的貿發局大中華區助理首席經濟師曾思允出席預料是去年出口貨值會較今年上升5%。他說貿發局近期做很多網上展覽，買家和參展商的人數都有上升，認為兩者都開始適應新的模式，未來半年亦會維持相關模式舉辦展覽，協助中小企開拓市場。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報道假新聞的傳媒將黑客入侵的實際情況誇大，他在社交網絡強調得到詳盡彙報，完全掌握情況。他又聲言傳媒沒有討論涉及中國的可能性。國務卿蓬佩奧較早前表示，有頗為清晰的證據顯示美國政府和私人公司電腦被大規模入侵，與俄羅斯黑客有關。克里姆林宮未有回應。土耳其南部一間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醫院發生火警，至少9人死亡，當局正調查事故原因。事發私家醫院的所在地區位於伊斯坦布爾東南850公里，當地星期六凌晨近5點，院內深切治療病房一個高壓氧氣裝置發生爆炸。地方政府表示當時有19名病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衛生部長說其中9名病人喪生。土耳其累計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數突破200萬，有17000多人不治。當局指 全国深切治疗病房床位使用率近七成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1日总辞。 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四名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14名民主派议员宣布总辞。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 一国两制到今日就正式宣布死亡。我哋民主派嘅朋友决定同我哋所有嘅被 DQ 嘅同事齐上齐落，我哋集体总辞。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 闪烁光。 我得你都得嘅曾凡哥咧，想同大家分享下今年点过嘅。今年大家都喺度挨啦，但喺挨嘅过程里边，我学识咗第一样咧，就系越挨我就越识得点去生存嘅。第二样咧就系边度都唔使去咧，可以谂下到底人生系为乜嘅。我会更加珍惜我啲屋企人同朋友，我亦都相信出年会生活得更好。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除了严重影响健康的三高，即是高血压、高胆固醇和高血糖，会引发痛风的尿酸近年亦都成为第四高。星期一的精灵医学对谈将会详细讲解第四高。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先睇提大家，而家啲问题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嘅。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马鼎盛同马恩子，咁啊电话里边咧就有万玉麟啦。咁啊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咁啊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朋友嘅友啊。咁啊欢迎大家咧俾啲题目我哋。咁啊当然啦，最希望咧就系大家打电话嚟，我哋可以喺电话度倾两句啦。好啦，咁啊都收到一啲题目噶咯，马鼎盛， 睇下啦。 嗱，有啲咧就我觉得唔啱我哋讲嘅，咩叫斯多亚与佛学嘅空虚？咁呢啲太过专门啦，即系 Stoicism 咧，即系犬儒主义啦，呢啲又譬如话 蘇格拉底哲學與禪宗的異同，咁呢啲呢啲題目咧就唔啱我哋嘅，我哋希望係一啲比較上即係普及啲，大家咧唔係一啲太過專門嘅題目嚟嘅。咁嗱，譬如話政治化，咁呢個可以講，因為近嚟咧就即係成日聽到嘅香港，哇！由一月聽到十二月嘅，喐眼都話叫政治化，咁究竟政治化係乜鬼嘢咧？ 政治化。首先是政治咯，即是香港是一个经济的地方，你将香港政治化，即是攞佢条命啫，系嘛？ 系， 咁你诶喐啲都政治唔正确，或者即系讲新闻嚟讲，如果冚唪唥都系政治新闻咧，呢个台咧就死得噶啦，呢个城市亦都死得噶啦， 系， 政治最高嘅境界咧系。大家唔覺 哦，喂，呢個好儒家喎，老同埋道家都係喎， 唔係話無為而治啊，即係為政者不在多言，言多必失，呢啲係最基本嘅道理嚟嘅。但係你作為個一把手，日日都有重要講話，喂，大佬。第一，你啲秘書好唔得閒。第二咧， 聽講佢都唔得閒， 唔係無所適從啊。因為多中心即係冇中心啊嘛，句句都重要咁就係句句都唔重要啊嘛，係咪先？結果冇辦法咧，就整咗一句垃圾中文出嚟，叫做重中之重。 係， 我就覺得呢啲重中之重連小學雞都不如。重點就重點啦嘛， 係啊， 重中之重。咁使唔使好似林彪咁重中之重之重之重啊？ 即系最重要系嘛？ 唔系，系冇文化嘅表现。 好啦，嗱，讲到呢度咧，我哋有位听众朋友打个电话入嚟啦，我哋接通咗佢先。阿黄小姐， 喂， 系，请讲。 各位老师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啊，咁咧，我咧就建议咧去讲关于情绪嘅课题啦。我嘅题目咧就系、是、负面情绪我不怕，因为我觉得咧呢、這个。我哋由细到大个教育都冇教我哋呢样嘢嘅，仲系中英数社科健美劳音体啫嘛。 系。 咁我哋咁大年纪先慢慢嚟学啊，其实而家即系咧，我觉得好重要咯，因为你识得同自己负面情绪相处，起码要认识、接纳同埋要去面对。 嗯。 即系我记得最近咪有单案都好轰动嘅，即系港大嗰个教授咧就杀妻案嘅。 哦。 其实我一路听新闻咧，就即系睇到佢其实都系压力爆煲噶啦。因为佢太太咧对佢做嘅所作所为咧，其实真系实在好难顶嘅。但系佢系其实已经系教授级噶咯，已经系 副教授啫， 系啊，顶尖人物，但系都搞唔掂呢个情绪。你谂下， 副教授 唔关事噶，你 唔关事，唔关事。 正教授都一样系，即系同你嗰个学历冇关系噶。 梗系啦，即系你有一定嘅业务能力，未必就有一定嘅道德能力噶。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即系学识点样去面对同埋处理啲情绪。 好啊， 好 题目啊。 一句最精警嘅，听嗰阵时一路听嗰个新闻就系、是，因为佢一路面对个情绪压力咧，佢冇同人倾诉啊。个重点就系佢冇同人倾诉。如果佢话佢去。當時咧，佢有同人一兩個咁樣去關心佢啊，即係等佢教佢點面對啲情緒，即係倒咗啲情緒垃圾咧，佢唔會去到咁極端嗰位去到謀殺咯，或者即係去誤殺咯，咩都好咧，總之殺咗人咯，係咯。 咩嗱？我就小人之多謝黃小姐電話先嚇，不過我稍即係有啲小人之心嘅，即係你唔能夠將法庭上邊嘅作供當係全部嘅事實嚟嘅， 絕對 係 啦。 啊，即係你作供咧，永遠都係講一啲對自己有利嘅嘢噶嘛。佢希望判得輕啲，梗係講到話啊，即係個老婆對自己非常之差啊！ 喂，你仲講緊騙的誘惑啊？ 喂， 嚇、啊！ 翻翻去頭先嗰個主題。 好嗱，而家我哋今日幾好啊，好多好多幫襯啊！又聽聽阿羅女士嘅電話先。喂， 係你好啊，我羅女士啊。 好啊，好啊，請講。 係啊，幾位大師。 係、哎，唔好客氣，唔好客氣。 今日咧我想即係提議嗰、那個天眼啊。 係。即是那些 CCTV 是吧即是通街都有的。 是一语相关的。 哦。 是是啦是啦。咁即是啦据我所知啦即是知少少啦大陆佢周围都装晒天眼啊即是摸住啲人啦。咁佢又话即是有咩犯罪记录啊咁就放返出嚟睇啦咁样。咁香港呢都曾经话装过嘅咁但是即是唔成功啦因为我哋啲市民呢就 即係唔係咁喜歡佢咁樣又又拍 開照啊？全世界都有啦， 有啊， 唔係嗰個即係好似舊年定咩嗰個？ 你住個小區都有啦。 咩咩子嗰個曾子健又話俾人老劫咗去嗰個，結果咧就發嚇就發覺啊嘛。咁同埋即係你睇即係舊年發生咁多事咧，好多時候嗰啲片啊都係。看翻出嚟噶，鋪頭嗰啲 係啊係啊， 一睇到曬 㗎啦呢啲。 唔好話香港冇啊，羅女士 有，香港有，香港有。 唔係你看家門口嗰度一定有㗎， 已經有啦，係啊， 冇 度度都有嘅。 幾廿年前咧， 係街街道好多街都有。 咁其實佢咧，即係佢裝嗰陣時咧，佢就話想攞啲數據啊咁樣，即係實質咧，我哋都唔知佢真係愛嚟做乜嘢嘅。有陣時就算裝咗咧，問翻係邊個裝㗎，都冇人認啊咁樣。咁 OK， 咁另外呢即係天眼就係而家嘅事啦。咁另外一句呢就係話天有眼，其實天有冇眼嘅呢、即係我哋即係 有冇天先 即係你似天空個天咗係乜嘢呢？因為中國人講嘅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嘅天呢， 係囉係囉係囉， 好啊好啊， 究竟有冇眼呢？ 好啊，多謝你，多謝你。 咁頭先兩位聽眾嘅題目都幾好，一個就係講正負面， 唔係天眼呢樣嘢咧，當然羅女士佢真係頗有修養嚇，即係有一個題面，有一個題底， 係 嘛？首先講嗰個具體嗰個閉路電視， 嗯， 嗰單嘢咧，個技術好早就有啦，但係普及咧就係比較近年嘅事， 冇錯， 即係成為話題咧就更加係香港即係矛盾上升以後。 系啦， 就大家会更多留意到呢个问题。 嗯， 如果咧 啊，将呢个天眼当作系正面嘅咧，定系负面嘅咧？ 嗯， 关键系你使用天眼嘅资料嘅人系边个， 同埋啲资料系 佢嘅 喺边度啊？ 梗系政府 咯，系 咯，梗系老细咯，唔系你啊？你系被监视嗰个啫。 我記得咧，最初咧天眼咧，中國而家就當然好多，好似係世界第一啦。 唉，第 一人口第一啦嘛。 係啊， 最初應該係英國開始嘅，即係最初天眼嘅使用啊，同埋普及性咧，係因為北外嗰啲恐怖活動多啊，炸死啲人啊，好多嗰啲咧，係英國開始發展先嘅，即係個技術啊或者研究咧，廣泛使用咧，以前係英國第一，當然現在唔係啦，而家應該係中國啦，以人口啊。 唔係而家成本，唔係而家成本低啊，同埋儲資料，因為你儲資料容易啊，即係你因為哇你冚唪唥成年即係 掉上雲都乜得。 咁啊，以前唔同啊，以前要用錄影帶啊，要用嗰啲嘢。 據我所知咧，天眼嘅使用咧，最早應該係柏林牆。 係，即係當然係啦， 應該係柏林牆 嚇。即係嗰啲， 佢都費事人巡揾只狗巡，佢揾只天 揾個攝影機嚟巡啊嘛， 搞掂。咁 同埋招間銀行都有嘅，以前 嗰啲人， 銀行好早啦。你嗰啲夾萬，即係每一次開夾萬入去嘅時候，佢一定影住曬你究竟入去。 佢射住嗰個點嘅，即係 話 賭 場 個點啊， 仲早有， 賭場有 啦，汽車都有啦，係咪？ 而家都 係一樣啫嘛， 冇錯。咁呢個題目值得講嘅，呢個題目。咁另外咧，仲有啲題目可以講下嘅噃，有一個好似講過嘅啦，因果與報應，我記憶中好似今年都講過嘅啦， 只一次添啊，呢個題目 嚇 講好多啊，呢個 嚇。另外一個咧就係講新舊媒體啦，雖然係舊啲，咁但係都值得講下嘅，因為而家就新媒體世界啦，咁其實咧。都唔即系唔应该用新旧噶啦，已经过咗呢样嘢。 一种名词啫，个定义未必好准确。 吓，即系旧媒体就系印刷啊，或者所谓 即系纸媒同电媒 系啦，同埋所谓 你不如话纸媒与电媒， 或者模拟嘅同埋数码。 咁佢两个仲应该电媒里边再分 再分啦，系啊，你模拟同埋数码两回事嚟噶嘛，即系新就系数码同埋所谓电媒啦。 呢啲題目咧就比較好嘅，即係好有含涵義， 係而且同佢生活有關啊嘛，人人都有意見噶嘛，亦都影響到佢哋，咁變咗即係佢能夠聽呢個節目咧，有興趣啦。第二咧就知道多啲咧，都對佢自己有好處嘅。 啊，你哋正話我哋講到紙媒數碼呢啲咧，賴到咧，我又諗起即係我做翻我自己本行咧，就係虛擬銀行咧，好似喺廣東廣西未講過，咁啊都新，即係都一路 比特幣未講過咩？ 廣泛嘅嚇， 有冇講過啊？比特幣？ 呢啲 幣好似我就最近一年好似冇聽到啦。 係啊，因為呢啲可能 都幾幾所謂幾 technical 嘅，幾專業化嘅。不過咧，虛擬銀行嗰樣嘢咧，其實已經用緊，不過大力推咧。呢、這個我諗普羅大眾個個人都會感受到咧，就容易啲講或者舉例啊。咁呢個同正話講嘅數碼咧、紙媒咧，我諗息息相關。 诶，马恩赐，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哋喺港股港金里边咧讲过虚拟货币呢个话题嘅， 系有讲有 即系首先货币本身就是一种虚拟嘅嘢， 喺 有货币之前咧物物交易， 系啊， 咁啊实实在在咯，你攞只鸡嚟。 系， 我斩件猪肉俾你，或者俾把刀仔你，系嘛？ 你即报咁，我就 后尾好难咁对等，咁揾到个参照物。 嗯， 咁啊，首先就梗系贝壳啦， 系要中间整个中介品啦，即系然之后将一个价值数量化。 呢啲已经系虚拟噶， 系某个程度系噶， 即系虚拟媒体啊，佢一个媒体交易嘅媒体嚟噶，即系货币交易嘅媒体。 嗯、即系人类社会进入咗有商品呢个概念， 系啦， 即系已经系有生产到自己需要之外啦，咁、啊产生交易，产生商品呢个概念， 哦、 跟住产生货币呢个概念。 哦，货币呢个大镬啦！我睇《资本论》啊，睇《资本货》，所谓货币拜物教，哇，真系睇到头都大埋。 咁你系要拜啊嘛，冇钱万物不能啊嘛。 即系搞到咧，结果啲人咧就崇拜中间，其实佢系一个交易嘅媒介嚟嘅啫嘛，但反而咧就变咗系。 佢变咗神， 佢变咗神啦， 财神 啊！即係然之後咧，最緊於是咧，大家就拎住啲存折啦。以前就係啊，而家 冇啦， 而家 剩翻個手機啊， 而家 手機行嚟行去做啊，而家 咁啊，得啲數字啊。 其實好牙煙嘅喎，插一聲冇咗嘅喎。 會㗎，梗係啦。 以前腰纏萬貫喎，齊白石都綁啲金喺個腰度。 而家都有啲人腰纏萬貫嘅。 比特幣咪試過咯，嗰個佢哋嗰個電子錢包唔見咗啊，損失好大嘅可以。 咁啊，係啊，係啊，係 啊， 而家好似去。到系咪五千几美金啊？定一万啊？ 有啦， 最近系啊， 唔止添啊，有啲唔止添啊，好似 唔系即系比特币啊嘛， 即系智能犯罪啊！而家唔会话剥你嘅头啊！ 而家突然间你开自己个房，冚唪唥都系零嚟嘅大剂嘅啫， 鬼叫你嘅密码系一二三四， 而家冇用嘅密码，你点样撬咧个密码？真系即系专家好容易同你打开咗嘅。 都可以 hack 到 一定 hack 到。 好啦，睇下仲有咩题目 啊？嗱，仲有咧，就有啲可能都讲过啦，叫做禁书。另外咧，一个都几得意嘅，佢就叫做辩与辩啊，辩一个咧，头嗰个咧就辩论个辩，第二个咧就辨别个辩。 哦， 咁佢就话而家仲有冇真理越辩越明咧？系一个所谓后真理世界啊？ 有，但系有个前提，有个前提 系点咧？ 就准理辩， 即系系啦， 准理辩呢个好紧要， 系。 家姐都唔准你辩，喺某个场所里面只有一种声音， 即系一种真理。我话系真理就系真理啦。 你嗰个真理被我 DQ 了， 咁啊即系唔同人有唔同真理咯。而家好兴噶，即系美国 动物 嗰个叫后真理啊嘛 ，post truth 啊嘛，俾佢激死啊。 当然啦， 我最初都唔明咩叫后真理，有前真理有后真理嘅咩？ 官字两个口啊嘛。 啊，哦， 即系你嗰个口细啲啊嘛。 系， 我呢个系大啲嘅真理啊嘛。 系， 喂，呢句唔系我讲，我毛泽东讲嘅。 真的吗？ 系啊，佢话你同我讲孔孟之道， 系 要我行人证， 系 你嗰个系小人证。 哦， 我呢个先系大人证。 哦。 喂，呢个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里边一个重要嘅组成部分嚟噶， 即系佢 因为点解佢咁讲？佢系代表咗90%嘅人嘅意愿， 唔系、哦，即系呢个唔关代表几多人嘅事的， 代100%咩叫三个代表啊？立晒噶、哦， 九啊几， 点会俾啲水你啊？水都冇得俾 啊！99%咁少， 100%啊， 冇呢样嘢嘅。 你话同我扁，你咩资格啊？首先。 嗱，又好得意喎！中文我發覺咧，即係真理同真相兩回，即係兩個名詞啦嘛。 當然啦，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啊嘛。 哦，但係英文啊都係 truth 嘅啫。真理係一個道理嚟噶嘛，真相係一個事實嚟噶嘛。 即係真相啊嘛。 啊，有乜難區別啊？ 嚇！ 真相係 fact， 一個 係 事實 嚟 噶 嘛， 係嘛？唔係 truth。唔係，即係中文係有分別嘅，即係真相咧，即係嗱，係咪？而家我哋呢個廣播室裏邊得我同馬鼎盛兩個人，咁呢個真相啦。 真相。 但係呢個冇乜道理可言嘅， 唔讲，我哋讲不说不上是什么道理啊？道理系咩咧？就系、是、话哦，广东广西原来咧就系、是、一个自由发表嘅节目嚟嘅，讲人民嘅诸如此类，即系讲道理嘅，讲理由嘅。咁呢即系呢样嘢就系我哋讲真理。 呢个系你讲嘅啫， 系 你讲即系半。即是判决你讲的说话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相呢 是由温馨提示讲的、不是你讲的。 不是我们 即是或者你在节目当中。 不是我们守则来的嘛。即是我们不会骗之有惑就讲一些东西去骗听众的嘛。 是啊那个是你认为的嘛。 哦、 但是国安法或者认为你不是这样、哦、你那句说话踩了红线、哦。 那么踩了都不知道、 啊。不是说请你喝咖啡那么简单、 哦。 可能要飲保你喎、 啊，係、啊、所以我成日覺得，即、就、係、是、我細路仔嗰陣時就好中意同先生拗嘅。佢話人生咧要追求真善美，我話你個真善美，你個真係指真乜嘢先？真相定真理先？ 你呢啲咧就抵打啦， 係曳曳噶啦， 挑戰老師 係最興，我最興啊！ 唔係首先你入學校，你個目的係什麼先？你係嚟受教嘅咧，係 啊， 定係嚟？ 咁我要 个挑战嘅咧， 唔系咁我要搞清楚你教我乜嘢啊嘛？你要我追求真理，因为追求真相啊嘛。 咁你啊，你谂 住追求真相会死人嘅、啊。 喂，你哋全班有几十个人，你而家系即系妨碍咗其他嗰啲人听课、啊。 先生都系咁讲。 啊，唔该你行出去先。 乜朗堂我就同你慢慢倾嘅。 唔系啊，你要见校长啊。 我唔紧要。 而我咧就要见家长啊。 咁啊，马 Sir 当时系咪全班得你一个系咁，或者有几个系咁啊？睇你嘅经验。 佢最曳嗰、那个。 我最曳嗰、那个。 最曳嗰个。 唔系成日 我。我嘅系嘛，即系有人系咁嘅， 抵打 嘅， 唔系中意提出问题嘅、 嗯， 即系嗰时 嗰时 唔使教啦，我哋已经所谓即系批判思考啊嘛，最中意咧就系、是、同先生拗颈噶嘛， 哦，你上大学梗系得啦， 吓、啊、中学咯，中学嘅时候啦，大学就冇得挂举手问问题噶嘛，大学听完咪行咯， 高中定初中啊嗰阵时， 唔系初中就问啲蠢啲。即系，因为嗱呢个咧，其实真系一个心理习惯嚟嘅，同埋你个人嘅性格嚟嘅。你中意拗颈咧，你小学都拗嘅。咁你哋发觉咧，小学生嘅特别反而多、哦，即系小学你知啦，小学生成日都即系再细啲咧，嗰啲幼稚园嗰啲啊，嗰啲咧就更多添。啊，老豆讲乜嘢咧，或者大人讲乜嘢咧，佢实系点解啊？点解唔系咁啊？咁即系好多嘅问题嘅，好多挑战你讲嘅嘢嘅。 咁你做老豆，你咪话喂？有时一个傻仔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都回答不到的 咁咁啊，几时都系 啊！你哋 佢问你世界点嚟嘅，咁你都企到 啦。我从我自己嘅经验，即系学，即系由小学一路上中学嘅小四开始啦，即系有记忆以来咧，同现状，譬如我自己啲细路仔系咁咧，啲细路仔好容易咧，你正话话多嘴啊，发问号咧，有一样系共同嘅特质咧，就 系 好中意讲相反词。 系啊，啱噶， 好中意喎。相反嘅相反嘅相反再反射咁样讲嘅喎。咁、我以为咧，正系我童年时候小四至到中一先咁啊。 唔系噶， 而家啲细路都好中意。 唔系以前啲细路都，我哋个时代都有啲系咁噶，系中意嘅。因为呢个系佢成长好紧要嘅嘢嚟噶嘛。 咁呢个系咪净系 有两种学生？ 中国人 有两种学生系咁样嘅， 鬼仔都有嘅。 有两种学生， 哦、 一种咧。是好似你咁样 是 曳曳嘅一种呢又好似你后尾咁样 是 聪明绝顶嘅 我唔好咁讲 中间嗰啲呢唔会有呢啲问题 是 中间系大多数即系一个班里面呢只有两种一种就包尾嘅横掂嗰啲成绩都唔得㗎啦老师讲乜佢都唔入耳㗎啦咁佢就会刁钻啲反其道而行之。 我就发觉有三种嘅、 哦，三种添。 系啊，一种咧就系你讲，佢根本咧唔理嘅。总之嗱，李先生搞乜嘢啊？呢啲要考嘅，咁我听咗 mark 咗，第时考试考翻出嚟。 嗰啲系攞分嘅， 嗰啲攞分噶嘛。佢就唔会挑战你任何嘢嘅，唔知问乜嘢。总之先生讲嘅实啱，咁佢冇理由讲啲。 嗰啲老豆教落嘅。 系啊， 你去读书咧就要攞分，攞分就考到大学，考到大学做工程师养我。 嗱、另外一种咧。就係、是、嗱，呢啲係乖仔嚟嘅。我哋呢啲曳仔咧，就曳仔都分兩種嘅。 我咪話俾你分兩種咯，好叻同好屎嘅。 啊，都唔係屎，而係話咧，佢唔係佢嗰飯，佢唔挑戰你嘅。嗱、譬如我啲同學咧，即係 你都有飯嘅咩？ 唔係，譬如佢中意物理學嘅，或者佢中意生物學或者化學咧，哇！佢就即係上化學堂，佢就好多嘢問嘅。好啦，上國文堂佢就話知你嘅，唔關佢事啊嘛。 咁個老師應該 佢唔係萬事問㗎， 個老師應該收靚喎。 係啊， 即係你比如講你係即係物理學好叻嘅，係，誒咁我嗌你做做物理課代表咯，你嚟同我派寶啊，做做呢啲嘢咯，係嘛？ 事實上係咁喎，真係好我見過好多班都係咁樣。 係啊， 有啲先生啊你特別中意聽物理，就放學捉咗你物理學會玩啊，去做幹事啊，跟住睇法。 系 好有趣嘅喎，即系 知道你一个有兴趣， 冇错啦， 咁我咪疏导你咯。 咁啊，佢净系佢自己个科嘅啫，其他科佢又诶， 得噶啦， 你 得噶啦，够啦， 喂，招安咗啦，已经。好呢个题目好好辩啊， 好辩， 好辩， 即系一个就辩论个辩啊， 系 一个就辨别个辩，佢两个都有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哇！呢啲難搞喎，叫做政權、政黨、政府嘅關係喎。 係啊，呢個都幾難。 呢個政治 太闊啊，會唔會啊？ 呢個出得幾直接啊？ 係啊， 太闊啊，係咪太闊？ 即係三政啊嘛，政府、政權、政黨，究竟嘅關係喺邊嘅關係？ 好闊啊，好闊啊！ 啊，闊唔緊要 嘅，都有個政治關係就都有個政治， 冇錯啦。啊，即係政府。其实某个程度政府就是政权啦，啱唔啱啊？ 系。 咁啊，然之后咧就系 政府是最高政权， 系最高政权。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又去到十一点钟要听新闻啦。咁啊，讲个电话号码18723111。另外咧，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赐一啲题目俾我哋，或者咧去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嗰度咧，系将你嘅题目写低落嚟嘅。好，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先，一阵间仲有一小时嘅广东广西节目嘅。 进出第四级防控地区。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上午十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的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受路面维修影响，蒲岗村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的中线封闭。另外受路面下陷影响，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的中线亦都封闭。提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关系，而家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区走廊、杏花村柴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龙翔道龙盘苑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以及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啦，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聋人子女是聋人爸妈和健听世界的沟通桥梁，成长难免跌跌碰碰， 聋人子女怎样可以重整自己的伤痕，再踏出一步助人呢？ 今个星期日自在社会来分享培训聋人子女成为生命教练的经验。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由嘉敏、梁雪儿主持。 我们一起出去。 啦啦啦啦啦啦，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我是哪个？我在哪里？点解会瞓咗喺度嘅？原来我啱啱先醒，我望一望个电话，有成20个未接来电。之后我打俾老细，佢话 你做咩事唔接电话唔开工啊？ 所以话真系唔好饮酒啊！如果唔系就会好似我咁，饮完酒醉到第二日连工都翻唔到，而家仲收埋警告信添，饮酒仲会致癌，我都系决定戒酒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情最新的情况有所谓持续年轻化的迹象，政府专家顾问亦都是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最紧要市民就有病征，就千祈不要在屋企长时间休息。当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你不会即时气喘，去到气喘其实病毒已经入侵了下呼吸道。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都唔肯搞噶嘛，搞嚟 嚟啦，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首先同大家讲讲先，就系天文台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另外咧仲有寒冷天气警告嘅，咁喺直播室咧有马恩赐同埋马鼎盛，电话度咧就有万玉麟啊，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咧就系讲讲一啲听众朋友嘅俾我哋嘅题目，咁啊嗱，例。有啲咧，其實咧，有啲我哋都講過噶啦。嗱，譬如話呢、這個，不過人工智能咧都可以講下嘅。雖然都係一個即係而家即係好多人都係講，即係好多人都講噶啦。所謂 AI 呢樣嘢係嘛？咁但係咧，即係人工智能都可以話係即係人類嘅將來嚟嘅。究竟咧，即係猛喺度討論啦。即係究竟 AI 係咪真係可以代替到人類咧？或者代替咗大部分嘅工作嘅時候，個人類社會係點咧？咁樣？咁外國咧都有啲啦，就係話你太越嚟，即係你用人工智能當然可以減低個成本啦。咁但另外一方面咧，啲人又冇工做嘅時候咧，咁點咧？邊個即係你啲成啲嘢係平咗啊？但我都冇錢使噶嘛， 冇差咁多咯。係啊， 而家已經開始係啦。 點解人類一定要過100亿咧？ 係 係嘛？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香港50年代得200万人咧？啊，人少好食作喎。 系 啊， 而家好似70几亿咁啊，全球 78点几， 哇！ 系啊， 咁我啊建议喺我哋嘅话题咧， 系 有一个讲过未噶，返璞归真。 好似就未， 好似未。 不过咧唔紧要， 好需要返璞归真。 系咩？ 系啊， 系。 比如讲，我哋老嘢嗰个年代咧，就提倡呢个节俭嘅， 系啊， 而家系提倡消费， 当然 要拉动内需， 系、 啊你拉动内需即系拉动浪费啫，冇嘢噶， 你唔浪费， 万一次你个手机仲唔掉啊？几多支噶？啊，仲唔掉？ 唔系 咁老土嘅， 唔系而家啲货即系啲商品啊，佢嘅设计就系即系咁上下，你一定要换嘅。 喂，你件衫又唔啱吓，冇穿冇烂啫，但系好老土、啊。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我哋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嗱，我哋电话号码咧就系1872311啦。系黄生， 系早晨啊，三位， 系请讲， 系啱你哋讲啊，马老师讲手机咧就要掉啲衫。 阿郭琪咧又要换咁咧，咁我只系讲 唔系我讲噶，我好心早肉赤噶，唔想掉噶。 系啊，我希望我哋香港人，唔好话香港人啦，我人类咧对啲宠物咧唔好话对佢哋过时啊，中意咧就养佢哋，唔中意咧就掉咗佢哋吓。因为我其实就讲多咗啦，就系、是。我就唔知有冇听留咗你哋之前有冇讲过关于宠物系呢样嘢对 星期日好似冇讲， 平日有涉及到，唔系当话 题， 但系都涉及到宠物嘅问题。嗯、你 系 咪想讲宠物呢个话题啊？ 系啊系啊，因为我点讲咧，就我喺乡下长大，就细个嘅时候咧，猫同狗咧，猫就系看门口，狗猫就系捉老鼠，狗就看门口，就 系、 是、去到而家咧。朋友之中呢就真係十个有六七个都有养宠物，而係当佢哋好似仔女咁㗎啦，即係已经有啲人宁愿係唔生細路，而係当啲猫同狗係仔女。但係另一方面呢好极端，就唔知你哋即係大家都知㗎，我諗你哋一定知㗎啦。你睇而家弃养嘅呢，嘩真係多到呢真係唔敢相信㗎。我自己养嗰隻猫、我觉得即係我希望你哋抽少少时间讲讲宠物呢样嘢，即系宠物对人类嗰个影响、 啊。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而人类点解会对啲宠物有咁极端嘅咧？即系 啱嘅，啱嘅。 同埋有啲宠物其实好危险嘅，有时美国人中意啊。好啦，不过一阵间我哋再听多个电话先。阿张生， 系你好，大家三位好。 系你好， 系你好， 请讲。 系。其实有几个题目想你都谂下会唔会讲咧？第一个系诡辩，吊诡嘅诡，辩论嘅辩。 好似讲过啊， 好似讲过。 不过头先 唔紧要，继续讲。仲有咧？ 第二个系直觉， 直觉。OK。 吓，第三个系坊间智慧， 即系民间智慧，街头智慧啦。 系。 吓、或者民 就是民间智慧比较好嘅， 民间智慧啊， 民间智慧、啊，坊间好似有啲味道唔系几正咁。 系啊，系 直觉嗰度，我想提一提啦，因为就以前睇过一本书，咁佢就讲间博物馆， 嗯， 咁佢就收到个藏品，咁啊睇要鉴证个藏品系真伪啦，咁样样 系， 咁啊发觉咦，睇翻嗰个年代嗰啲工艺又似、哦，嗰、那个手工又似、哦。 嗯， 咁嗰啲风格又似、哦，咁另外又做譬如嗰啲科学嘅分析，咩成分啊，碳十四系个衰退系几多啊，咁样样， 嗯， 各方面都好似好似咁样样，咁但系个专家团队咧就有一两个觉得啲嘢好似 假嘅， 太啱，太啱， 嗯， 唔似系真嘅、哦， 系， 但系数据系好似系好吻合咁样样， 系， 咁最终。嗯、最终就好似就系呢一两个专家嘅直觉咧，继续锲而不舍咁发现咧，嗰样嘢真系假嘅咁样。 哦， 好啊， 咁都希望可以谂、 嗯、 下，即系你都讲一讲呢个题目咁样吓。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人嘅直觉系点嚟嘅咧？咁诸如此类系嘛？ 直觉我哋都有提及过， 系 即系好多人。嗰、那個直覺，比如講你係軍事家咁， 嗯， 軍事係最唔科學噶啦， 哦， 即係我嘅見解嚇，軍事只有藝術嘅啫，冇科學嘅， 係咩？ 因為軍事科學如果咁樣，你帶一萬兵，我帶兩萬兵，我贏硬噶啦， 哦， 但係成日都係一萬兵嗰個贏喎，咁啊點叫科學咧？ 係 啊，或者你係有飛機大炮，我係手榴彈， 嗯， 刺刀，但係我又打贏咗喎，咁你話呢啲係科學咩？ 係。 系嘛？咁呢啲系艺术啊嘛。 哦。 咁但系军事上面嘅直觉系好重要 嘅。系咪 啊？有时希特拉系个下士。 系。 下士系最低级嘅一个管理人，佢唔系官。 嗯嗯。 佢只系官。 嗯。 即系士官下士，但系佢同好多即系职业嘅军官， 嗯、 甚至系世家， 系 嗰啲将军元帅一齐，对于一个大嘅战役嘅判断。比如讲，诺曼底登陆，希特拉嘅直觉系诺曼底， 系， 但系成 所有嘅资料都 唔系，资料又真又假， 系， 即系成班嗰啲总参谋部啊大本营里边咧，多数意见都系话多佛， 系 啊， 咁冇辦法啦，希特拉話：既然你哋咁講嘛，從眾啦咁。啊，希特拉嗱話我就好最覺得牙煙喺呢度。咁大家話：哇，呢個元首真係有女性嘅直覺。 哇，唔係呢個值得講嘅，係咪即係女性嘅直覺真係勁過男性嘅咧？呢個一個問題。 可以咁講， 係 即係喺原始嘅社會裏邊咧，女性嘅弱勢係好明顯嘅。 係 因為你。即係嗰陣時講大力噶嘛，講手瓜起剪噶嘛，咁你女性一定差噶、啊。你體能上面，咁由於佢係弱性，係、弱者，佢嘅動物本能好強， 係 自我保護，自我保護，所以佢嘅感覺咧就好多嘢，或者佢口才又唔得啦，或者理論又唔得啦，但係佢直覺就係咁，咁你信唔信佢啊？你信阿媽定係信老豆啊？ 但係而家咧，好多科學家或者嗰啲專家咧，都揾出咧，女性個腦個結構咧，同男性係唔同啊。咁變咗佢哋嗰個觸覺咧，已經有好多就話咧係強過男性嘅，所以咧亦都講出咧就話女性特別多顧慮，特別多嘢講。咁而嗰個所謂直覺，其實係個生理嘅問題，即係有啲咁樣嘅分析出嚟。現在， 咁即係頭先我所講，女性由於係弱勢，所以佢憂慮啊。佢憂慮強啊嘛， 一定係。 你呢個係個環境使然咧，但係而家啲科學家揾出嚟就話個結構、個腦袋嘅結構同男性係唔同，即係話兩件嘢唔同嘅。咁佢哋嗰個觸覺啊，就比男性強添。 唔係，但佢唔同之處有幾多先？唔係話兩個唔同嘅腦，即係最普遍嘅講法咧，就係話男性嘅腦咧就係分割噶嘛。我哋人嘅腦一定係分左腦右腦噶嘛。咁男性之間左右腦嘅溝通咧就唔係咁強嘅。咁但係咧女性咧就比較上強一啲嘅。咁所以而所謂直覺咧就係、即係我哋嘅死啦，係左定右咧？我哋有時都分唔記得。總之有一邊咧就係、是、話，即係其實直覺咧就係話你跳快，好快就落到一個結論。吓、 啊， 譬如话你而家、 啊、 你用理性思考， 直觉即系话个得出嘅结论咧系冇解噶， 即系你唔 佢解唔到点解，但系佢话俾你咧，我就信呢样， 即系等于咩咧？即系等于嗱，譬如我哋系人都学过几何噶啦，即系实做过几何，而家步步咁推论出嚟噶嘛，系嘛？咁呢啲咧就系理性思考要逻辑地一步一步一步咁推论，你科学大部分都系咁嘅，直觉就唔系嘣一声，佢冇咗中间嗰个过程嘅，嘣一声就跳到去嗰个结论。 咁但系有时可唔可以咁讲咧？譬如、大家头先举希特拉嗰个例子，佢讲洛文帝嗰度，其实难保系咪佢咧？已经长过晒或者睇好清楚地图，而记住， 一定唔系 突然间爆出嚟。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 佢可能不如嗰啲将军或者元帅好理性咁样，好似马恩次所讲，系推论出嚟嘅。 系 啊，佢唔系，佢冇法子用呢个道理嚟说服嗰班友。 但系佢话说服到啦， 佢话俾你听，就我就觉得系嗰度， 即系话。甚至佢可以咁講，你俾我就喺嗰度得六噶啦。嗰度係好慘噶，其實浪漫帝其實 哦，嗰、那個已經係知己知彼啦。如果話俾你咁識得逆向思考，同埋呢個逆地而處，係呢、這個就係即係好專業嘅思考嘅邏輯噶啦。 哦，你講捉唔係，但係捉棋係咁噶喎。嗱，我最近我睇下邊個咧，而家最巴閉最近嗰套即係哇紅到不得了啦，嗰套劇集啊後翼。氣兵啊， 唉， 好睇啊嗰度，咁咧就係咁啊，跟住講到話而家最巴閉就係嗰個挪威仔啦，咁、即係芬蘭仔定挪威仔，總之係北歐仔啦，嗰、那個Magnus Carlsen 啊，咁佢曾經有個訪問問佢，佢話咧，我唔中意同電腦捉棋嘅，最討厭就係電腦， 因為太邏輯， 因為咧你唔知佢點諗嘢啊，即係你唔知個電腦點樣推理嘅。你話，但係人啊唔同啊嘛，嗱，譬如我哋行佢行一步，每一個人都係嘅，高手一定我。整定個陷阱裝你，係嘛？你見佢行每一步咧，你就會諗究竟佢係擺一個咩陷阱裝你？因為佢自己就係咁噶嘛。你每行一步都係諗住裝點樣裝對手，令到佢行錯，然之後你有着數，然之後殺佢棋噶嘛。 呢啲係高手，兩個高手 兩手 噶， 即係棋士就冇噶啦。 如果一般嗰啲咁啊，見一步行一步，點會計算到六七步以後啊？ 行步啊嗰啲。 係討厭電腦咧，就討厭電腦太過程式。 系啦， 因为老实讲，电脑咪就是人设计噶嘛， 同埋佢冇 系人教嗰啲道理俾佢，嗰啲条条框框教完以后，不过佢计算快过你咁解啫嘛。 佢系将每一步咧俾一个所谓数值佢啊， 咁於是佢咪計咯，即係邊個數值最高，佢咪行嗰步。係 啊， 佢唔係話有即係諗定六後邊嗰六七步係點行喎，佢冇嘅。佢唔會諗 車咁樣， 係啊， 仲有歸 百分比啫嘛， 好多好多數據喺裏邊啊，即係以前人哋行過咁多步嗰啲數據，佢歸咗喺度啦， 佢 變咗佢。好，即係嗰個可以講嗰個 database 個數據庫好大啊，就可以令到佢咁。 佢哋話就係至少都一萬步一萬盤棋啊，即係將有史以嚟捉過一萬盤棋。咁然之後每一步咧，有咩後果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每一個開局啊，每一個殘局啊，諸如此類。佢 set 咗佢，然之後佢自己去學習 set 咗一個數值俾佢。呢、這個數值最高，佢咪行邊步咯？ 係、 啊、可能贏可能輸喎，佢唔知嘅喎，即係電腦冇所謂贏輸㗎。佢即係總之係每一步佢就行最優化嗰步咧，用而家嘅講法就係咁簡單嘅啫嘛。後果如何唔知㗎， 嗰、那個計算應該係2億計算㗎啦， 2億計算嘅， 唔係萬啊，萬嗰啲咧， 我都 勉強可能即係呢啲數學奇才啊。 唔係，我都好討厭同電腦捉棋嘅，因為佢行得太快啊。你行完都唔使一秒，佢卜一聲行咗啦，咁你冇人啊，你知嘛？ 佢唔係行得太快，係你太慢， 加埋一樣啫。 佢點會等你咁蠢噶？ 唔係， 但係人應該教佢，即係捉棋咧，每一步咧係有一個限制時間嘅，比如講5分鐘， 有。 比如講5分鐘嚇， 唔係。是啊，有，唔係佢係累積㗎啦。大家知道你而家國際象棋都係咁，每人譬如有首先有兩個， 唔係佢首先有一個兩個鐘頭嘅呢個底分俾你行， 啊、 但係你行完以後咧，剩翻嗰啲咧就30秒一步。 哦，佢唔係咁計嘅，國際象棋係每兩個鐘頭一定要行20步， 哦、 然之後再俾一個鐘頭你行10步，哦、即係某個程度一路咁加落去，佢就 嗰啲規條 set 咗落去， 即係話你譬如話頭嗰20步裏邊咧，你可以嘥一個鐘頭。先至諗一步，咁好啦，你剩翻一個鐘頭就要行19步啦，咁就咁解啫嘛。咁另外一種咧，我都奇怪嘅就係、是，好似我就冇收到消息，就冇同嗰啲叫行快棋嗰啲捉過。你見到如果你睇西片都 係 嘅， 行快棋唔係規定即係 一分鐘，即係一分鐘要行曬一盤棋。通常咧， 唔係一盤棋啊嘛，一分鐘一步啊嘛， 唔係一分鐘一盤棋，所以佢嘅你國際象棋大約咧20多步咧就行完噶啦，即係佢一分鐘裏邊要行20步，咁所以佢有個鐘噶，所以佢就係一定要1秒2秒裏邊，即係人哋一行完啪嘅聲你就要行噶，咁啊鬥即係同電腦差唔多快嘅， 嗰啲唔係鬥快。嗰啲係鬥大家犯得錯少， 係啊， 即係你死先， 睇下邊個衰先，即係邊個熟輸先啊？可以咁講 啊！呢個題目幾好， 係呢個直覺可以講嘅，即係好多好多嘢嘅。咁另外一個題目咧就係叫做自由社會，不過我覺得咧就應該可以講下開放社會，因為即係比較上少啲。即係咩叫一個所謂開放社會咧？即係外國英語世界裏面咧，大約都係呢百幾年咧開始講嘅，所謂 open society 啊嘛，開放嘛， 係開放， 開放社會。 嗱， 咁啊，就 你呢個 唔係封閉社會， 你呢個定嗰個定義咧，好好，因為自由社會係有得拗嘅。 係啊， 你話我唔自由，我話俾你聽，我係世界最自由嘅。 係啊， 咁啊有排拗啦。 係啊， 因為佢冇個標準喺度啊嘛，點叫自由啊？ 係啦， 嚇， 開放唔到嘛？ 唔係，即係我仲自由過你喎，你唔係直選嘅喎，你係選舉人嘅啫喎，我係人大代表喎。係 啊， 我代表人民喎。 咪人 冇得拗嘛？ 咪人權都死嘅， 冇得拗。 佢話我話我自己，我呢個社會呢個國家人權最好 啊， 你嗰啲唔好啊。 所以自由冇得拗。 系 开放有得 嗌， 开放可以量化啊嘛， 有标准噶嘛，你准唔准？你准乜嘢媒介入嚟？你准啲乜嘢入嚟？或者你想可以讲啲乜嘢？唔可以讲啲乜嘢？呢、這个就 系 开放。 即系开放系对等嘅，我同你开几多，你又开几多， 系 咁先公道。 唔系你讲贸易就系实业， 自由就死 啊！人权都死 啊！我制约你10个部长，你制约我10个部长，咁叫自由啊？ 系啊， 系嘛？好开放好。 我觉得就系应该改做开放社会，咁、相对于开放就当然系封闭啦，系嘛？系咁，另外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好似我哋星期日都冇讲过嘅，不过呢个咧就同学问有关，叫符号啊。 符号就可以好 好大噶。 即係可以好好多個側面去進入， 係啦， 啊， 即係佢有個符號學添啦，即係20世紀，即係19世紀尾嘅時候有符號學。 我哋唔使講到咁學術， 係 啊，符號本身有好多個方面嘅。 唔係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而家新嘅講法就係人係唯一可以識得用符號嘅動物啊嘛。 你見到貓同狗啊，或者其他動物係唔適用符號嘅，佢適用工具喎。你而家唔能夠話人係唯一適用工具嘅動物喎，即係嗰啲雀仔都識 嘅 喎。 唔係，人係唯一製造工具嘅動物，唔係使用，佢要製造。使用就好多都識。 啊，雀仔都識啦。 嗰啲海鼠放塊石頭喺個肚腩度啪啪啪咁打嗰啲貝殼，佢使用工具啊。 唔係你， 但佢識唔識製造一嚿石頭出嚟？ 唔係咁水獺咧，水獺識起霸嘅喎。 係啊， 係嘛？佢即係喺度執嗰啲咁嘅樹枝啊，嗰啲咁嘅石，自己起個霸。 佢嗰個本能求生存嘅本能啊，係嘛？所以驅使到佢識做，佢保護佢自己，即係捉個巢咁樣啦。 係啊， 我哋嗰條 本身文字已經係符號啦，我哋用緊嘅文字 嗰條線係 文字 係 符號， 唔好畫得 文字已經係符號嚟㗎啦。 係啊，即係話 就要講定義啦，係嘛？ 嗱，你比如講 再推落。 是话你符号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是越来越重要啊！即是你可以说古代没那么重要，但是现代社会里面的符号很重要。甚至我 咁开咗个电脑，全部都符号嚟嘅，系嘛？ 喂，古代啲符号紧要， 符号 古代啲符号嘅 画符嗰啲都算 喎。唔系图腾就系符号啩？ 系 啊， 但系冇用得咁广泛啊嘛。 但系图腾好紧要嘅，即系你 梗系啦，整条柱喺度添，拜嗰啲。 你系红图腾，我系狼图腾， 系 咁啊！大家举个面具出嚟，咁啊知道点打啦。 系 话呢啲符号嚟噶， 唔系西方就用得好多嘅。嗰啲 十字架咪图腾咪符号咯， 系啊系啊，即系话你嗰个符号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其实起个作用好大，但系唔系咁多人知道究竟即系呢符号会点样影响我哋嘅即系脑筋啊或者思考嘅方式。 咁希特拉嗰个万字而家咪唔准用咯， 吓 啊， 嗰、 啊、你喺德国即刻犯法啦， 即系佛嗰个得，佛教嗰个得， 两个 S 唔系佢个 调转嘅， 调转咗 方向唔到， 嗰个方向调转咗， 一个系顺时针，一个系逆 时针，系啊， 唔系而家变都好似唔得嘅，即系用翻呢一个纳税嗰个十字架啦，但系你变咗佢唔系一条条线条嘅，系都唔得嘅， 系咩？嗰系德国唔得啫，系 德国好严啊，啲酒吧有阵时咧。话纳税像啊，希特拉啲相咁，好似啲怀旧咧，即刻有警察嚟噶，好紧张佢哋。 咪做个纳税手势，使唔使拉啊？ 做手势啊，好难。 可能违反国安法啊，违反呢个德国国安法啦，可能。 都系法律嚟噶，当地法律好严添啊，呢样嘢。 系，冇错啦。好啦，咁啊，讲得几讲咧，又到十一点半啦吓，咁啊，再重复下啦，冇所谓。咁啊，18723111，咁啊，欢迎大家咧，有啲题目咧就打电话嚟，我哋会接通你嘅电话，可以倾两句嘅，大家吓。咁另外咧，就当然欢迎大家喺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嗰度留啲题目俾我哋。好啦，呢个时候休息一阵，跟住落嚟咧就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展开公众咨询，市民可以透过预算案的网站、社交专页、电邮同电话等等向政府提出意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自去年年中至今，本港先后受社会事件同新型肺炎疫情连环打击，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整体经济、各行各业和市民大众都承受沉重压力，短期展望仍然是充满挑战。他说，在编制新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时，会维持逆周期财政政策，缓解经济下行对市民以至工商百业的压力，保住经济元气，同时会着眼未来，为疫后的经济重振和发展作准备。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差不多禁绝全球的人流，时间亦都相当长，相比 SARS， 今次疫情对香港的经济有很大破坏。 他欢迎政府推出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但希望能够再推出多一期保就业计划，因为部分企业并非需要停业的特定处所，但仍然受人流减少影响生意。他表示每一波疫情差不多维持两三个月，担心第四波疫情会持续到农历新年，预计很多企业会很难挨。出席同一节目的贸发局大中华区助理首席经济师曾思允预测出年出口货值会较今年上升 5%。 他说贸发局近期做很多网上展览，买家和参展商的人数都有上升，认为两者都开始适应新的模式，未来半年亦会维持相关模式举办展览，协助中小企开拓市场。今日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21周年，行政长官贺一诚朝早在庆祝酒会说，明年是国家“十四五”规划和澳门实施第二个中年规划的起步之年，会进一步守正创新，不断增强澳门畅通内地和联通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在继续严防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工作之下，积极促进经济复苏和令澳门经济适度多元，亦会做好出年立法会选举工作。何一诚在其后会见记者时说，今年因为疫情是否好像往年那样上京述职有待中央安排。他说以往香港和澳门行政长官会同时期到北京述职，他没有收到通知指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取消述职安排。在英国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出现变种之后，荷兰今个月初亦都发现相同病毒株。荷兰政府宣布限制接载英国乘客的航班降落荷兰，禁令直至出年1月1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之前证实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传染性高70%，但引述专家指相信不会更致命，疫苗应该仍然有效。他宣布伦敦等地区实施更严格的第四级防控，居民要严格遵守在家抗疫。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冬至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云量增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Angel。 现时各区的隧道交通暂且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因为有路陷，现在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中线是封闭的。另外蒲岗村道因为有路面维修，往旺角方向近住彩虹道的中线都是封闭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东区走廊、杏花村柴湾、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龙翔道龙盘苑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7日出局。 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爱国爱港者治港已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识一日电话，同你做一日朋友。 与情绪病患者交心，跟随陈奕迅、彭秀慧、黄仁龙同江文蔚，聆听他们，认识他们。 电视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 今晚九点零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完全咖啡手册，精品咖啡师带你透过咖啡连结世界。 好多农民咧，佢哋未饮过自己种出嚟嘅咖啡嘅，喺你手上饮到嘅咖啡都真系要珍惜，得来不易嘅真系。 世界有时好远，有时就喺隔篱。微博尔锐香港人制作，声音女人要什么 ？The voices of various dimensions and courage of women. Voices what women want.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学富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翻翻嚟我哋嘅廣東廣西啦，咁啊仲有半小時嘅節目啊，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咧，係俾一啲題目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11，咁啊另外咧就歡迎大家喺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 Facebook 嘅頁嗰度咧係留言嘅嚇，咁啊都要睇睇大家啦，天文台仍然係掛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嘅，咁啊温度就係15度啦，咁啊出邊如果加有風咧就冇十五度咁多添啊，好啦，咁啊繼續我哋講啦。咁其中一個啊，我都唔係好記得。馬鼎盛，我哋講過禁忌未咧？ 禁忌似乎講過 嚇、啊，因為成廿年真係唔記得。 個禁忌呢樣嘢 就 我可以講啊，可以講。 因為咧時代唔同咧，禁忌都唔同嘅。即係歷史上有啲嘢係禁忌，而家又未必係禁忌。 立場都唔同啦。 係、 即係你如果講。知識分子或者甚至講呢個新聞工作者，梗係百無禁忌啦。有乜嘢係我唔可以採訪？哦、有乜嘢係我唔可以登刊登㗎、 哦？ 只要佢係事實。 哦， 咁但係政治正確就唔係咯。 哦，咁啊係當然啦。咁、啊、譬如 咁喺一個場合有衝突嗰陣時，點解你個 camera 成日對住某一方啊？ 唔系，你而家美国仲惨啊！马丁胜，你唔系美国人嘅。啱啱最近即系呢个法国有场比赛， 哦， 去到半路咧就唔知，梗系有场边咧嗌紧交， 哦， 咁啊所有大家啲教练啊冚唪唥都系白人嚟嘅，只有一个黑人。 哦， 于是咧其中一个白人嘅教练啊，某队，诶嗰条黑佬， 哦呢句死得啦， 死得啦，种族，佢认为你种族歧视，于是两队咧就冚唪唥拉队离场，嗰场球赛就腰斩。咁、于是呢，咁有个黑佬就话，喂。大佬，我调翻转，所有场外嘅人都系黑人，啊、剩翻个只系得一个白人。喂、啊、喂，嗰条白佬咁又唔系种族歧视啊？ 咁唔系 吓， 因为系白人社会啊嘛，弱势族群啊嘛， 同埋你嗰个常用法个问题啊，系嘛？你一讲黑柴、黑佬咁嗰啲， 唔系佢 the black man 啊嘛， 梗系唔得啦。 佢唔系用美，因为嗱，佢唔系美国人，所以佢唔会用 nigger 呢个字。nigger 就指美国嗰啲黑奴啊，啊，即系通常咧，佢话。佢所以後嚟講出嚟就話 dead black man 咁，咁就拉隊離場咯，咁啊出事噶咯，所以 喺美國嗰陣時咧，有一隻牙膏，大家用過黑人牙膏啊， 改咗名啦 ，Darly 啊嘛，後來改咗名啊 ，Ducky， 我哋細個買都叫 Ducky 啊嘛 ，Ducky 後來 Darly 啊嘛， 而家就將個 K 變咗 L 啊嘛， 係啦，咁你 同埋冇咗個公仔啦，以前有黑人公仔， 就唔得啊， 有棚白色嘅，好雪白嘅牙嘅。 講到呢個咧，好有趣嘅禁忌，好有趣嘅。我哋記得咧，喺新加坡李光耀時代，我諗去到成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都係有一隻字唔准用，同志唔准用，同志唔准用喺中文書寫上邊咧，當咗你係共產黨，唔准用。 咁嗰陣時咧，我哋啲中國文人雅士寫啲詩詞歌賦啊，寫啲國畫送俾人，喺中國嘅好多乜乜同志，咁就算國民黨都有噶，乜乜同志、少立嚇、雅相咁樣噶嘛。 喂，咁 嗰啲咧， 喂好大鑊噶喎， 唔係個內涵唔同， 係咪個意思唔同？ 詞就一個詞，但係中國古代。 有用嘅 同志唔系呢个意思啊嘛， 唔系说文解字有讲噶，因为有一次我广东广西讲朋友啊嘛，咁查一查说文解字， 二三同志梗系有啦，古文 有同佢话同志就若有啊嘛， 系 就同门若朋啊嘛，即系古代咧，即系如果一齐读书嘅或者一齐跟某个师傅学艺嘅咧，嗰即系叫做朋，但系如果大家志向相同嘅，理想相同嘅，就叫做同志啊嘛， 都话志同道合啦， 系咯。咁同志 有咩唔妥咧？ 咁唔通说文解字要改咩？冇可能噶嘛。 咁但系说文解字喺新加坡唔大晒啊嘛。 系李光耀啫，后来都解禁咗，即系嗰阵时咧，啲拍卖会咧一见到有呢啲咧，抽起晒啊，唔得噶咁样啊，唔可以咁。但系后来都，就算李光耀在位，后来都渐渐开放翻。 唔系你有个历史背景，有个历史背景。东南亚咧，因为俾嗰啲共产党游击队咧搞得好烦。 马共啊，系咪又？ 系，所以点止马共？菲律宾咪有共产党，印尼咪有共产党，整个东南亚都有噶嘛。 新加坡仲紧要啦， 系啊， 李光耀帮佢哋打个官司噶，根本就即系喺当时啊，仲未人独立之前啊，即系新加坡仲系马来西亚嘅一部分嘅时候， 马来亚嘅一部分， 马来亚嘅一部分。唉，佢帮共产党打个官司噶， 唔出奇啊。 啊，跟住 一定有个历史背景， 系 啊，同志呢个词点解佢嗰阵时咁即系等于印尼点解有一排一个中文字都唔得？有一个中文字就犯法啦，已经 系， 因为你有咗个九三零事变啊嘛。 啱啊，啱啊，系。 总之有背景睇啦，仲有咩讲？ 冇错， 系咁啊。嗱呢个嗱，另外一个题目咧都几得意嘅，叫做睇化喎。 啊？ 咩？即系广东人好中意噶嘛？睇到化， 睇 到化啦，咁即系，唉，做人要化啦咁。 我哋细个嗰阵时有 我都唔知英文点译。 有一句儿童话叫做《哆唻咪嗦》， 系冇化， 唔化， 唔化， 即系歇后语嚟嘅，整一哆唻咪嗦嚟嘅，即系个人化，即系话一个人咧，即系唔识变通嘅，即系有一啲嘢咧，佢冇办法，即系好硬颈，死牛一边颈， 叫做睇唔开。 系又睇唔开，又即系另外一个意思。 你睇到化晒啦，咁咪睇化咯。你睇唔开咁样就系，总之你入咗嗰个怪圈出唔到嚟，唉，不能够自我开解，系嘛？ 咁但系睇化又未必一定系好事嚟嘅，即系个人冇晒啲灵觉，即系咁又得，咁又得，咁即系吓。 咁佛 都未必嘅， 佛经话要放下啊嘛。 咁你咪 点用啫？ 放下咪睇化。 睇化啲，咁仲有动力嘅，仲有个正面意识喺度嘅。睇化即系唔好执着，唔好嬲咁解啫，或者唔好激气啊！大家咁啊，做第二样嘢咯。 唔系，咁有时真系要激气噶嘛？咩叫义愤啊？系嘛，激于义愤，你先有个动力去做嘢噶嘛？有时即系人哋睇低你，你系好嬲。我本来就系才高八斗嘅，你做咩当我才高即系半斗都冇？ 因为佢九斗啊嘛， 对方唔识嘢， 佢九斗咪睇你唔起咯。 唔系，我就要叻俾你睇，我就要威过你为止。咁你呢个都系一种动力嚟噶嘛？即系一个人太容易睇化咧，就变咗即系冇乜上进心啊！你有冇个感觉？ 我系咁睇，即系化唔化咧，要睇呢件事系咪已经过去咗，或者现在仲系。喺度 系 啊，咁因为马丁成点解成日闹毛泽东啊，死咗咁耐咯，咁咁佢条咸鱼仲喺度，你揞一百蚊仲见到佢， 话一百蚊唔多啊，而家入去睇要。 唔系啊，即系一百蚊人民币仲有个头喺度啊！ 我以为你入去几点堂冇理由， 你以为有一百蚊入到去啊？ 入唔到。好啦，咁我哋听下黄生电话先吓。喂 喂， 系请讲， 系。我想讲啲国际赛，你头先讲开嗰啲禁忌咧，我都想讲翻咯。 即系你讲跑马嗰个， 系啦，啱啱上个礼拜日咧就系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啊。 哦， 咁啊， 十月十三号， 系啦，咁啊日头就喺政府总部啊奏国歌啦。咁喺马场，日本赢咗两场喎。 系啊， 咁啊奏日本国歌，咁我系中国人嚟噶嘛？你喺呢个咁嘅日子奏日本国歌，系咪攞警咧？ 咁唔係喎，你國際賽贏嗰隊即係規定咗噶嘛，贏嗰隊即係嗰只馬屬於嗰個國家就奏嗰個國家國歌噶嘛。 實屬巧合啊！ 係實屬巧合。 唔係，咁你可以改噶嘛？你可以星期六 改 個 歌啊？ 你唔 唔得？ 唔係，你可以星期六跑噶嘛？ 誒，咁問題馬會嗰個揸 fit 嗰個係鬼佬嚟噶嘛？哇死啦！鬼佬唔知係咪禁忌？鬼佬係咪禁忌咧？ 唔係，因為佢德國人啊。阿 德國人， 其實佢以前咧唔係呢個時候跑噶，回歸之前係第三個星期跑噶， 係 佢又改第二個星期。其實2015年咧就已經撞過一次，又係南京大屠殺紀念日咧，又係奏咗兩次日本國歌。 係 即係你而家咁講到話，我哋香港又有安法啊、愛國啊咁，咁你而家嗰個最好笑喎，我哋個政制內地事務局長咧，譚志源入咗馬會做喎，啊人大喎，咁你改日子咪得咯？你即係好簡單，你而家香港好多國際賽事， 唔係喎，你唔使你要求馬會喎，咁你依個咧就係特區政府有責任喎。因為點解咧？因為馬會編個賽馬日期要行政會議批准嘅喎。唔係話馬會就馬會點編就點編，因為點解咧？佢要通知埋警方，到時即係一跑馬好多人噶嘛。如果你話 維持秩序啊，係 啊，同埋你即係譬如話，今年有疫情先至第一冇幾萬人入場啫。另外咧，仲有外國嘅遊客會嚟噶嘛。咁所以佢嘅賽馬日期一定係交過俾特區政府嗰個行政會議。咁佢哋都話 OK 咯，咁啊 OK 咯。 佢唔記得一幾年歷史啊嘛。 哦， 唔係，所以咪好好笑咯。咁我哋嘅行政會議，廖長江都有上台㗎，不過佢唔咁啱嗰場係冇日本馬，佢先揀上場頒獎咯。如果唔係，真係唔知好好笑啦，真係。 哦， 佢有上台頒獎㗎，不過唔係頒嗰場，因為嗰場冇日本馬嘛，佢自己揀嚟咯。即係我希望咧，即係 佢揀場冇日本馬先頒獎， 揀場冇日本馬嘅先頒。 係啦，如果唔係， 係咪㗎？即係你話啊？ 你睇翻啦，12月13日啦，啱啱。 唔係，我話啱啊！我係講廖長安係咪識咁叻㗎？識揀㗎？如果識揀，佢應該出聲啦，一早。 係啊，應該 出聲。佢又話俾你聽啊，係嘛？其實呢樣嘢咧，有人喺立法會提過㗎啦，立法會文件都有寫過嘅。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因為點講咧？即係佢當初改嘅日子咧，佢係講乜嘢咧？就啲馬跑完日本杯兩個禮拜後嚟睇香港賽事，喂，咁你撞到我哋個國難，咁我哋好傷啊！即係我都話喺場，我一聽到佢話除冇奏國歌，我哋停令轉面㗎。因為點講咧？我只係奏日本國歌嘛。 唔係，日本國歌有多隻嘅，我嗰陣時講馬都知，我都 軍之代咩？ 是君之代那裡慘啊即君之代就是日本天皇的歌來的嘛即是當年軍國主義即侵略呢個中國同埋打呢個珍珠港的時候唱那隻歌來的嘛不是即日本國歌很多種的是吧不是這隻不是國家的國歌來的是天皇的歌來的嘛個名字都叫君之代啦是吧 君之代、 好啦那多謝黃生的電話先啦還有沒有好暫時未有那我們繼續繼續講啦，咁啊另外一個睇法都 OK 啦，係嘛？作為一個題目，睇法 OK 啊。咁另外一個題目咧就係惻隱喎，惻隱之心嘅惻隱， 咁文化 嚇，咁啊而家都有啦，即係惻隱之心。其實講到寵物啊，講到嗰啲嘢都有惻隱之心嘅。 有惻隱之心就唔好養寵物啦。你養咗佢，首先就要善咗佢，咁點惻隱咧？ 唔係你搞嗰樣嘢出嚟都係㗎。你所有而家好似話幾千種不同嘅家犬啊嘛，即係冚唪唥配出嚟嗰啲啊，嗰啲咩牧羊狗啊， 特登整人哋矮腳狗。 係啊係啊， 啊或者。有咁丑样，整咁丑样， 嗰啲老虎狗啊， 整到一条毛都冇，啲钱 系啊，有啲冇毛， 变咗种嘅阴公系嘛，变咗型嘅。 佢最惨咧就系差唔多冚唪唥呢啲咁嘅配种搞出嚟嘅宠物狗咧，都有遗传病嘅，尤其是 一定啦， 尤其是嗰啲脚嘅关节 啊，呢啲吓， 你就算系100%嘅德国狼狗， 系啊， 养喺你屋企都唔啱嘅，因为人哋狗嗰啲生理。结构咧唔系喺啲大理石地下行嘅， 佢只脚 唔系啲小嘅， 人哋要行田野噶嘛，泥土噶嘛， 系啊，冇错。 咁你咪要成日同佢收夹啊，呢样嗰样，同埋佢运动量系不足噶嘛，你一日拉佢屙一次尿咁就够噶啦。 嗰啲老虎狗而家好似纯咗好多，比我细个见到嗰啲 boxer 咧，真系完全唔同嘅话，嗰阵时又高又大黑。 喂，大佬，你而家养紧系宠物，你养到佢冇咗兽性，佢本身已经系变咗奴仆。 佢係有勞性噶，所以 變咗弄神。啊，就最叻嗰首嘢就係身體語言就係搖尾。係 係。 咁狗唔係噶嘛，狗係咬你噶嘛。 同埋識聽人嘅人説話嚟指示咯。 三到， 即係你叫佢 sit， 咁佢而家啲狗識嘅學識嘅，知道 sit 係乜？中文又可能唔識喎，英文佢識喎 ，sit 咁佢識。 喂，你教中文，你教鄉下話都識， 都識 係。你咪從細教佢， 佢生出嚟教就得咯， 蒙古話都得。 但大部分啲狗咧係即係用英文嚟教噶嘛 ，sit 你香港啊嘛， 香港啊， 你啲獸醫都講中文噶嘛，講英文噶嘛， 係冇錯。 所以即係你即係寵。寵物尤其是狗咧，狗先系。點解會狗咁多配得咁多咧？就是、因為狗有奴性，嚇佢中意跟主人。 狗有狗性， 唔係貓冇奴性噶。嗱，貓冇奴性噶。 貓當然啦， 貓 歪你噶。 貓睬人噶嘛，高竇噶嘛。 貓係公主嚟 噶。跳到高高喺個櫃頂度瞓噶嘛，細個就見到啲貓。 係啊，佢獨來獨往噶嘛。 唔會搖尾嚟討你歡喜嘅。 我又奇怪見到有一位西人嚇，唔敢講鬼佬，有西人 係 揾條狗繩綁住只貓出街。 係啊， 真係噶。 係 咁，然後咧就揾啲 冇貓繩 貓糧。定系乜嘢咧？就氹佢，只猫睬你都傻，怒目而视。但系我奇怪，人哋撩狗啫嘛，撩猫。 猫会出街，不过唔系你拎住条绳绑住佢出街，佢成日都走出街噶啦，猫就。 啊，两位头先咧有听众咧俾个题目，我哋就觉得佢太过专啦，斯多亚与佛学之空虚呢个太过专业 咧。 如果咧嗱，话翻少少，我自己作为一听众都想学嘅。譬如讲色即时空，又系咁样讲，会唔会太专咧？或者俾广大啲听众大家分享听下好唔好咧？呢啲 喺心嗰头。 都深 呢啲揾啊 山金老人讲， 山金老人讲啦。不过佢喺佢自己嘅星期二晚嘅节目讲过一两次， 有 即系请咗啲道长啊，请咗啲法师嚟讲嘅。 系啊，你如果揾次官讲色即时空，人哋以为佢讲佢嗰啲咩妖魔鬼怪添，讲宽金莲添。 系咁啊嗱，另外一个咧，又系啲哇揾啲成语嚟做题目，叫物换星移。 物换星移几度秋， 系 唔系斗转星移啊？ 物换星移， 物换星移， 唔系星 几度秋， 即系星同埋人嘅关系啊，其实系好有趣嘅，即系你讲星座啊，诸如此类，即系嗰种 天人感应啊，又 吓 啊， 天人感应 你咩星座噶你？ 我咩星座我都唔记得啦。我寄嚟做乜啫？系咪先？你又唔系信佢可以占卜你嘅运程？即系嗱，照计就冇可能嘅，因为你从统计学嚟讲，你系冇可能。 唔系你占卜到 又点？ 仲弊 系。 如果真系好灵嘅话咧，仲弊。 吓、啊， 人生嘅过瘾咧就系唔知未来。 哦， 系。 你如果真系知道晒啦，一眼睇到底啦，你啊即系。生无 知都未必好事， 生无所趣， 知道都未必好事。但系反而讲今年火星会撞地球咁知点咧？避都避唔到嘅喎，系嘛？ 呢个就 点样避咧？冇得避 嘅。唔系呢个就一个问题啦，即系嗱，譬如 唯有苦丢丢彩。 唔系啊，你如果知道火星撞地球，你唔好买保险啦。 买唔买一样？ 唔系你做咩要嘥嗰啲钱使咗佢啦？ 系啊， 即刻将佢赎翻晒喺保险度。 唔系，即系有哲学家话，人生嘅特点就系人知道自己会死啊嘛。动物其实唔知嘅，佢认为吓， 动物知， 唔系佢临死佢就知，佢唔会话 临死都知啊。临 死 就未必知啊，预知未必知。 系预即系唔同人啊，即系人你去到即系 话好 即症状十零岁，即系或者甚至几岁啊。你都会知道会死嘅，即系你知道你自己必会死。 你知道有长辈，譬如阿爷。 嗱，你嘅意思咧，即系话人系有意识嘅，有思维嘅。 佢意识到自己会死亡。 你认为咧，动物冇咁高智商，佢冇思维嘅咁解啫。 系啊， 但系子非鱼，啊，焉知鱼之不乐也咧？ 哦， 系嘛？你点知大笨象佢唔知咧？大笨象都有好高智商嘅喎。 就快死就知嘅，就大笨象。 唔系，近死嘅就知啦。你譬如好似猫，猫好多都系噶，佢差唔多知道自己死咧，佢就匿埋嘅。你揾佢， 系啊， 佢唔知走咗去边噶。你揾 狗都会，狗都会， 狗都会噶系嘛？ 系啊，走咗去离开咗个家园噶喎，会噶。 你唔知去咗边啊？ 唔知噶，揾唔翻噶，系啊，系啊，系啊。我试过一个朋友，又喺外国咁，即系都系。二三十年前咧，講緊即係唔係咁有愛心啦。只狗見到佢病到危危乎嘅時候，同佢講： 你係啊，自己揾窿捐啊，唔好整污糟嘅地方啊！真係咁講，咁殘忍喎、啊。隻狗真係隔咗人唔見咗，以後 人道毀滅啦， 佢自己走咗去，走咗，自己走咗去。你都唔要我啦，我走咗去咯。 即 係啊，另外一個題目都可以講嘅，就叫做工作狂。 工作狂 咁啊、嗯，香港人都成日俾人講話係工作狂嘅，或者中國人都係，即係好嘅就話你努力工作啦。即系呢个世呢、这个世界咧，好多民族咧唔能够接受啊！即系穷嘅民族，我唔系讲有钱嗰啲，即系穷到死下死下都好啦。你要佢一日做十个钟头嘢，佢唔制嘅。 十个钟，五个钟都唔制啊！ 五个钟都唔制， 做咗两个钟够今日食，我就去 FIFA 啦。你话呢工作狂呢个题目咧，不如讲被工作狂。 哦，被工作狂， 哦、加个被字。 呢个就更加系普及。 好， 我谂大多数都系被工作狂，有办法。一供楼供车，又要养仔， 系咁啊！咁有啲嘢都 你唔做几份先得。 好啦，万耀伦，我哋差唔多啦，今日嘅时间。咁、哦、啊，马丁成，听晚讲乜嘢？简单介绍下。 听晚啊，讲一个比较专题， 系， 所以揾个专才， 系 研究呢个粤剧同埋研究呢个马思曾嘅专家卢伟力博士， 系 啊，讲马思曾与香港。电影和粤剧 系，即系佢有拍戏又有做粤剧，咁啊两范都讲。好啦，咁啊呢个时候 陈次官喺度， 好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我哋听一只歌啦，咁啊就系古巨基嘅叫做《太空舱》，咁啊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咁啲题目咧就交俾啲长官走去编排下一年嘅节目啦。好，咁啊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被迫学会释放，恨人。